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8月17号载文谴责了美国要在南朝鲜设立生化武器实验室，来研究炭疽菌和肉毒菌之类的致死率很高的猛毒性细菌。同一天，该协会网站以养狗养疯的狗总统为题，载文指责了朴槿惠逆贼，执意实施亲美设大、同族对抗和反人民苛政。